大家好，我是毓敏。首先我要在这里多谢过去十几年来对 MyRadio 不离不弃的朋友。没了你们的支持， MyRadio 今天不可能继续发声。我要在这里呼吁各位朋友继续支持 MyRadio。MyRadio 台湾直播室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除了毓敏原有的节目在这里做直播和制作之外，我们也制作一些新的节目。不久之后呢就将会退出。我们现在多了很多新朋友，啲新订户，咁但是我们希望会增加个订户的数目，去到最好呢就超过30万。咁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呢可以介绍你的朋友去订阅 MyRadio 的 YouTube 频道，这个是对 MyRadio 的支持，令到我们的声音无远弗届。第二呢就是付费支持，你可以通过交月费啊，或者即是入这个 Patreon 做会员啊，咁你都可以支持这个 MyRadio 嘅。天涯若比邻， MyRadio 继续发声。 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我哋尽最大的努力，系希望做到梁万年教授想我哋做到嘅就系床等人嚟到救治一啲患咗重症嘅新冠病人。但在預防方面，香港從來都是針等人。我們有充足的疫苗，我們有全面的網絡，我們亦都有各方面的配套，是不斷地在過去一年是呼籲鼓勵市民打針。但這個工作現在是要急起直追，特別是保護一老和一幼各方面。至於在長者接種，據我們最新的數字，70歲或以上未打第一針的仍然有30萬人。而在小朋友的方面，因為他們開打時間比較慢，但是都是現在是打了 50%， 這個3至11歲，所以大約都有26萬的小朋友是未打針。所以我們在未來的工作將會是除了全面推廣疫苗接種，亦都會針對長者和這些小朋友。特別希望小朋友可以打齊針，就在復活節之後，復活節假期之後可以回校上課。 人之中這些是否戰到無倫呢？床等人，大家看到了，那些床包扎的全部是屍體來的，是吧？不是床等人，是人等床，或者人等病床。在醫院門口死的都有，知不知道？很多等唔到入去病房，喺醫院門口死嘅都好多。你唔講呢啲，針等人更加荒謬。喂，咁即係嗰啲長者係抵死，你大把疫苗俾佢打，佢唔打，係咪咁解呢？喂，你話呢種人係咪賤到真係？你真係用點樣去形容呢一個人呢？仲可以行出嚟咁樣講喺度，即係喂，語無倫次，床等人。佢真系咩叫床等人咧？真系系嘛？棺材等紧你，而家系你真系床等人系嘛？床等人咧个画面就大家睇到啦，而家系嘛？全部系尸体。咁医管局个行政经理讲咗啦，医院嘅殓房爆晒系嘛？喂，殓房入边可能影唔到啊，可能系尸搭尸啊，一定噶啦。咁嗰啲死者嘅家属，喂，你要揾遗体都揾唔到。而家情况就係咁样啦。咩叫床等人先？係咪人等病床？你60多万人確診，你全香港嘅医院加埋有几多张病床先？係咪60多万人，我当你有10万人重症，你都大镬啦，係咪啊？唔好话10万啊，3万重症你都招。你都招呼唔到啊！ 係咪？呢啲真係令人髮指，係咪？一講起咧，屌你真係血壓上升，係咪？呢、這個所謂第五波係由舊年嘅十二月底開始嘅 ，OK？ 大家數下，十二月底到而家三個幾月啫，六十幾萬人確診，死咗3400多人，你講咩啫？係咪？截至3月11日，即係今日累計確診人數已經係64萬，係咪？所以我哋成日講好快100萬嘅。但呢個100萬仲係你官方公布嘅數字，實際一定係唔止啦，大佬用個膝頭哥諗都知啦，但係唔使咩喂研究分析啦，係咪？阿梁卓偉教授神早都講過167萬人中招啊，會係咪？咁你咧就進退失據，朝令夕改，喂左騰右騰咁樣左右搖擺，係咪？又要清零，屌結果而家搞到經濟清零，係咪？你又要清零，又要話自己唔係躺平，咁啊又變相就與病毒共存，但係就冇配套措施，係嘛？到最後你都係冇辦法清零喎，大佬。而家講緊2-3萬，我當你日日2-3萬，跟住噗一聲又揾一日5-6萬，係嘛？我真係鬼，即係唔係黑心，老實講，真係噶。屌你7月1日。呢、這個習近平嚟香港嘅時候，如果仲係每日幾萬人嘅話咧，就分分鐘佢都會有中招，係咪啊？咁咪真係好玩啦，真係，係咪？即係之前咧兩個禮拜前，大家都睇到啦，大佬喺門口嗰陣時候天氣比較冷嘅時候，啲老人家瞓喺門口啲病床度，要等緊入醫院，跟住又瓜埋，係咪？而家你睇死幾多人？有啲人梗係話：，喂，60幾萬人確診，死過幾千人啊嘛，個死亡率好低啫。大佬咁樣講嘢真係冇人性嘅，大佬係咪啊？嗰啲人係唔應該死嘅，係咪？係可以唔使死嘅。點解你唔敢講咧？咩叫物競天擇啫？就適者生存咯。下一句係嘛？就用達爾文嘅理論嚟講，哇！呢啲就真係最功利嘅啦，呢種講法就係你抵死咯，係咪？啊，邊個叫你唔打疫苗啊？咁而家話針等人，你針等人呢一句講呢一句説話，我就真係好慶。喂，你針等人點解你唔喂一早喂安排曬啲老人家或者院舍，你揾人去同佢打疫苗噶嘛？梗係係咪？我哋喺台灣咪喺醫院門口排隊咯，大佬攞籌喺度排隊咯，係咪？咁佢分有好多診所噶嘛，你知唔知啊？周圍都有，你預約咗之後，網上預約咗之後，俾咗個時間地點，你就去排隊15分鐘就搞掂，係咪？仲要因為驚個疫情擴散，打針仲要即係喂，全部要做曬啲裝備，係咪？你有咩？大佬針等人，你都夠膽噏嘅，真係！即係話我大把疫苗冇缺，啊係你啲人唔嚟打嘅啫，咁咪抵鳩死咁，即係咁樣。啱噶啦，厲鬼索命啊！屌你都認住啊，冤有頭債有主 ，OK？ 啊，即係而家啲不幸逝世嘅呢啲長者，希望你化為厲鬼啊，認清楚啲人嘅面目。屌你真係係咪啊？呢、這個罪魁禍首係嘛？仲有佢嗰啲馬仔係嘛？屌你仲要加埋嗰16個非官守行政會議成員，冤鬼索命啊！我只能夠咁嘅啫，而家點咪點啫？係嘛？只能夠去咁樣祈禱，屌你希望冤鬼索命係嘛？乜真係死得冤啊嘛？呢個係係嘛？至於北京係嘛？既然啊！你覺得一國兩制要行穩致遠係嘛？咁呢啲人你唔懲治佢係嘛？你又拉咗咁多所謂黑暴呢、這個國安處啊？呢啲係危害國家安全。屌你講一兩句説話又係煽動係嘛？又拉得係嘛？屌你就好似快必嗰啲喺個旺角行人專用區揸住個咪，或者第二啲嘅街嗰度喺度街度嗌咪，屌你不嬲都係咁樣做嘅啦！我哋都嗰陣時都成日喺度嗌咪啦，哦，咁啊拋到而家年紀，係咪啊？呢啲唔係暴政係咩啊？係咪啊？而家加埋呢個疫情，咁香港係咩啊？ 咁冇人要負責喎，而家係。所以你北京喂有法律喺度噶嘛，有國安法喺度噶嘛，呢條插旁明顯係危害國家安全啊嘛。點解唔係危害國家安全咧？你話俾我聽，係咪？任何一個角度睇，啊，佢哋嘅所作所為啊，都係危害國家安全，係咪？香港是國家一部分嘛，是不是？香港搞到現在這樣，那你還不是危害國家安全啊？你習近平不是經常走出來說，啊，人民最重要，是不是？那就是香港人就不重要，是不是？那香港人都是中國人民嘛，是不是？用你中共的角度來說，那這些，喂，即是將，喂，對我們香港人，即是加以毒害的人，你不用國安法來懲治他？官员失职，系嘛？你又可以喂你香港政府你搞冇理由自己审自己噶啦，而家咪要靠北京咯，系咪应该咁啊？系嘛？咁你嗰啲建制派咪应该呼吁啊？系嘛？即系香港个疫情点解会喺旧年十月底会爆发一个所谓第五波，然后搞到六十几万人确诊，系嘛？即系而家嚟计。就十個人之中有一個確診，而家個數字大約十個人一個確診，再遲啲咧就可能係五個人一個人確診，係咪？而家我哋識得嘅人，或者你喺香港，你而家識得嘅你周遭嘅朋友，係咪大部分都中咗招先？咁後生嗰啲，係嘛？或者身體相對健康啲，咁佢嘔下嘔下咧就會好咗嘅，呢個亦都係事實。咁係，但係啲老人家咧。特別是院舍那些，是吧？特別是有些院舍，他又沒有那些 medical care， 那些不是那些護養院那些，那就即是中了招就在那裡等死，就是你沒有醫院的病床，沒得治療，那不是等死，是吧？好了，有些去到醫院就在門口死，即香港點解會變成咁咧？而家啲人個個都問呢一句：佢點解會變成咁咧？問林鄭月娥啦，問呢班即係高薪厚祿個個幾廿萬一個月呢班狗官啦，係咪？屌你啊！問佢哋佢喂呢啲全部都係狼心狗肺嘅，係咪？但係我哋納税人一個月俾幾廿萬啲冚家產嘅，你知唔知啊？咁你興唔興啊？係咪？屌你！澳門人都派錢啦，又係咪？永久居民一皮。非永久居民六千，系嘛？而家派錢啦，人哋你老母呢個消費券，系嘛？頭一期五千，又都未喐，系咪四月先登記？消費券都救唔到命啦！而家餓死嘅有，病死嘅有，系嘛？病死同餓死鬥多，而家係。其實有時喺度講呢啲嘢咧，即係其實對自己身體都係即係冇乜著數，系嘛？咁但係。你呢班咁嘅狗官，屌你咪真係危害國家安全呢一條，我覺得就即係習近平。如果你英明嘅話咧，屌你咪就即全部捉曬佢啦，冚家產，揾個隔離營，唉，屌你又揾個集中營捉曬呢班狗官啦，屌你咩全部你睇，所加埋攞幾香港幾多錢人工，你望一個邊個似人樣嘅？而家望落去係咪？呢班咁嘅狗官，全部都係危害國家安全嘅重犯，屌你咩係嘛？最好捉翻大陸審，屌你咩？因為佢係中央任命嘅官員，係咪？捉翻大陸審最好噶啦，等你咁過癮啦嗱！屌你真係大陸大把監獄，屌你真係係咪？嗱，香港人就真係好無助，係咪？即係我哋求神拜佛，係咪？希望呢個疫情快啲過去，係嘛？唔好死咁多人。咁但係有啲人一定要死，係咪？有些人如果不死，是吧？屌你咪真是天無眼，所以你最好的啦，是吧？自與應得之罪，就用國安法，屌你咪告呢班冚家產危害國家安全，顛覆國家政權，是吧？搞到香港立立亂，屌你真係哀鴻遍野，經濟蕭條，民生凋敝，屌你咪直情地獄一樣。好，咁就講到呢度，拜拜。